天生好嗓，魅力开唱18:05，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九八 AM 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今天呢，来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当中，又迎来新的挑战新歌声的客人啊，一个年轻的面孔。 对，也是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 是， 今天掌声欢迎我们的来宾楚瑶， 欢 迎楚瑶。 大家好，我是李楚瑶。 来，楚瑶，好温柔的声音。 是，感觉对比起来，我自己感觉特别阳刚。 会不会汉子？ 我再用这样特别阳刚的声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了， 我温柔一点。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页面当中找到正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了。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专区，当然您也可以在手机的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看到了唱吧里的帅哥鹏飞，还有牧羊女家帅哥，怎么都是帅哥，全都是帅哥捧美女的场，是不是？ 对，因为今天的嘉宾是美女，所以我们来的这些粉丝们啊，都是帅哥。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和分享，让更多朋友可以分享到楚瑶的好声音。 今天呢，其实我看到他的介绍啊，南方姑娘，她说话就是委婉的、婉约的。 南方姑娘， 一言不合就尬唱。 对，哎，说这个，我就问问你啊，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也是跟，就是在我们这个摄像头之前的这个表现，还是还有一点点那种的，就是你会非常跟他这样说话吗？ 我是广东东北的。 广东东北部的， 这是什么一个地理位置？让我想一想。 东北部。 所以呢，那个地域的人的那个大概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的？ 对，大概什么样 的风格？相对来说会比较温柔，但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在北京这边， 北京上的， 然后就是身边朋友都是东北的，然后特别喜欢东北话。 来几句嘛？ 这个真的 干嘛呀？ 干嘛呀？ 干嘛呀？别磨磨唧唧的， 很像，这很像 磨磨唧唧的哈。 然后就是最近发糖的 CP 潘玮柏跟吴昕，他们俩发了一首歌曲叫《稀罕没理由》。 稀罕没理由 歌曲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潘玮柏写给吴昕的，叫做《喜欢没理由》。 是。 后来因为考虑到吴昕是东北人，他们那边管喜欢叫稀罕， 稀罕， 所以歌曲就改成了《稀罕没理由》， 更接地气，是不是？ 这是叫什么样的歌名？真的，就是东北话统治全世界。 对，但是我会感觉到，其实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角啊，楚瑶是非常喜欢音乐的，而且是现代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是不是？啊，学的专业就是唱歌声歌系吗？ 学的是流行演唱。 流行演唱， 流行歌曲演唱。但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整个在高三之前，楚瑶是名艺术生，不过不是学音乐的艺术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经历还挺反转的。 对 对，其实我小时候是学那个，从小就学美术，从小就是学美术的。但是就是到高二的时候可能训练会比较频繁，然后我妈妈爸爸就说我是那种豆腐渣工程。 怎么会这么讲呢？是因为你很辛苦吗？ 我特别容易受伤，就是 受伤， 就是手啊，然后脖子啊，都会有受过伤。然后那时候就画画可能画久了，然后就是手开始有点发抖。 哦，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 身体的原因， 对，改了学音乐。其实我妈妈是希望我学美术的。 嗯， 美术 小的时候也学过半年的钢琴。也学过钢琴那种乐器介入的啊，今天带来他喜欢的音乐和他的原创作品。当然我们节目是原创的部分哈。首先看到这歌曲，大家很熟悉，很多歌手唱过这首歌曲。 嗯，今天带来的 很大， 对，先声夺人的第一首歌。当然我们还是一个歌唱类的节目啊，要用音乐来征服大家。一开始还是要感谢牧羊女家帅哥还有阿丽迪娜分享了这一次直播，同时呢还有好多的人在表扬你，说哇好漂亮啊，感觉很温柔的样子。期待歌声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哈。所以呢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楚瑶给我们带来第一首作品。 我是想唱歌给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已经到我们的演示区了哈，也是第一次这种感觉。 表演区，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是，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像原创歌手一般都会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不过楚瑶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一个翻唱作品，先展示自己唱歌功力的。这首歌好像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是吗？ 有吗？ 对，这个歌其实是我高考的时候准备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每次唱都能感觉到就是 压力， 就是 瞬间回到过去是吗？ 对，高考的时候老师坐在对面就听你唱，你这个气息不对，你咬字。 静怡老师，下一位选手叫做李楚瑶， 先唱唱我听听看。 好的， 这个、我很喜欢。 是的， 已经开始点评，迅速给 开玩笑，开玩笑啊！你要准备好了是不是？我们开始了啊，听听。这个叫做 亲爱的小孩，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你是否让风吹熄了那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你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我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家的路， 一首亲爱的小孩。其实我们本来的电影是咚咚咚咚咚，但是歌曲还有点那样的慢慢的感觉，换一个电影给他哈，先给他掌声鼓励鼓励。谢谢 楚瑶给我们带来这首亲爱的小孩。 是的， 也是回到了我们的访谈区，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音乐故事啊。 嗯， 刚刚有讲了说是高考的备考歌曲，其实我发现楚瑶唱歌跟我有一点像，我沾沾人家专业人士的光， 你说 就比较用气音比较多一点。 气音， 对，就是自己的气息一定要很好，要拖得住，要拖不住就很容易整段垮掉。 唱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眼前有没有除了高考的那个时候的景象之外，有没有歌中的形象呢？有吗？ 嗯，我其实我自己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歌可能是可能更多是唱给就是未来的花朵，或者是 祖国 的 花朵。 对， 他也许会很辛苦，但是就会想充满了希望，是这样想的。 对，我觉得这首是充满希望的歌。 是，那个作为评委的话哈，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些部分可以提升的部分，就是在那个高音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过于想它的高音， 对， 就像说话一样，说出来会更好一些。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评委不是我吗？ 我是那个就是男评委。 你好，自己加戏。可 其实很多很多的歌曲都是需要去反复的唱去听的哈，而且你下面推荐的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歌曲啊，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就陈奕迅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耐听和耐唱的歌曲。 对不对？你给我听好啊，这个厉害的。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肯定听过的。 那当然呢，Eason的歌。 对，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然后特别喜欢它里面有一句词，就是 你说到了 听好。想哭就要笑，然后烦恼都会 解决烦恼。 对 对，新的刚来到， 旧的 旧忘掉。 对， 往前看就好了，不要往后看。 对， 是吗？ 词写得特别好哈、就是这也是今天楚瑶跟我们分享的自己比较喜欢的私藏的一个歌单。然后是你一般单曲循环会循环多长时间？ 我可能会循环很长时间。 循环很长时间？ 我有试过有一首歌循环了好几年。 好几年？ 过渡期 当当当当啊、哦、不是 过渡期张栋梁的。 张栋梁， 对对对， 哦，喜欢这种阳光的歌手啊。 对，提到这个的话，其实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楚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有一个他用他自己的话形容说叫自带迷妹体质， 哦， 就很容易粉上一个人。刚刚有提到这个张栋梁是他的前偶像，现在也在继续喜欢，对吧？ 有没有新的？ 有更加新欢的了。然后这个人呢， 我们是这个楼道的美男子，你们家楼道堵了是他吗？ 对，长远， 是开心麻花的长远。 对，然后这个其实粉了不太长时间 哦， 但是挺喜欢粉丝里面的氛围的。 嗯， 哦，有很多的粉丝有一个团体是吧？ 对对，就是 平常都会聊一些什么吗？会分享他的一些小视频啊、段子啊，或者逗表情包啊什么 表情包。 说起来就开心到停不下来。 他应该是90后了，我们80后的时候喜欢一个演员会。他讨厌什么味道，他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对， 都会搞得很清楚。你们还会这样吗？现在 会， 也会的哈， 也会， 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啊。 嗯， 这长远没有什么秘密。 那今天作为迷妹粉丝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跟大家曝光了。 是 不过您今天来到的挑战新歌声看到的这位选手呢，这是也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我们还是先来观看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 有原创大不同，非常好的一个气质，还有这个态度给我们，对不对？ 提到有原创大不同，就要介绍楚瑶的另外一个身份了，就是原创歌手。刚刚其实听到你这个经历反转的，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吃惊了，因为一开始学的是美术，后来到高考的时候，然后才转过来继续学习音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学习音乐可能就是学的人很多，但具有原创特质的人还是稍微少一些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能原创歌曲的？ 其实我是一个，最开始为什么会有原创，是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台前的一个学生吧。因为我们身边太多人会唱了，然后也太多人会演了，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心理素质这么好，刚刚也很紧张，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写歌，我觉得写歌感觉找到自己一个敞开心扉的一个， 它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一个空间， 对， 对不 对， 对，在写歌的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对吧？ 抒发一个自己的一个情感。 嗯， 那你的歌曲一般都表达什么呢？ 风格是什么画的？ 流行情歌比较多。 流行情歌 哈。 对， 还记得第一首作品吗？ 第一首是《忍不住想你》， 然后对。 那时候是在电影院门口写的这个， 为什么？就是这是第一首自己完整的原创作品，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 地点还挺特殊，通州万达电影院， 对， 有没有广告嫌疑啊？ 对呀、 啊、 对呀、啊， 对， 大家都去那边看电影啊。 对，然后在电影院门口，感觉人流特别多，然后突然就觉得有点那种孤单的感觉，然后就突然就拿起手机就把这首歌写下来。 想你的你是有特质的人还是泛指的人呢？ 那时候有， 那时候有特质的人，现在已经不想了。 对， 我们来听听看哈，这是楚瑶第一首原创作品，这是大三时候自己的一首歌，叫做《忍不住想你》。 只是第几次怀念？ 还要重复几次。现在的我依然爱你， 来自于我们的今天的选手李楚瑶带来的忍不住想你。 对，这也是他的原创作品。刚刚我讲了这个想你的你在当时是有一个特殊指代的哈，而且是在看完电影之后一瞬间出来之后感觉到，哎，可能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学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好大，我好渺小，然后有一种孤单寂寞的感觉生成出来。 对， 然后你把它转化成了一首歌。 对， 嗯，跟我们讲讲歌背后的故事吧。 除了那个你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就是其实这个你 啊， 可以说一下，那个你其实是大学时候的一个，就是暗恋的一个对象， 暗恋的一 个对象吧。 男生， 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应该很多女生都会有经历，就是暗恋 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高中时候经历的，大学的时候就去表白啊，都大学了。 广东东北问遍的亲戚一点，晚了几年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就是还没有混熟。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情，然后去结合我看的电影啊，然后有一个画面就是刚刚在床上睡醒的时候，然后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的那种，就是本来是充满希望，然后但是又特别想念，然后 孤寂。 对， 画面越美我越想你。 对， 就在想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 对对， 你看就是能听懂歌。 对，其实简单的美好用音乐记录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你现在听它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里面，也希望所有这个年纪跟我们的这个曾经的楚瑶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好好珍惜这个年纪该发生的事情，过去就不在了，对不对？ 赶紧告白。 对对对，必须要有的哈。 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QQ 萌仔说好听，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说要表白这个萌妹子。好多人表示说哇，真的有点听哭了，感觉都听出了泪点一样。还有牧羊女家帅哥说歌甜人也甜，有很多的朋友关注和分享了我们这次直播，在此一并谢过， 谢谢各位哈。 嗯，还有何日君再来，老朋友来了，给你送上了么么哒小礼物，谢谢 谢谢。 其实说到女生啊，学音乐啊，然后做幕后，其实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事情，比如说录音师啊、编曲人啊、鼓手啊，只要是女生从事音乐的行业，我都特别从心里佩服，因为它是一个幕后的行业。因为女生总像渴望舞台啊，聚光灯打到脸上，对不对？你做幕后的那个感觉现在舒适吗？现在一直在做幕后吗？ 我应该是从上一年开始没有做幕后。 哦，就到台前来了。 就是想做音乐工作室，或者音乐更加音乐背后一点的东西。 丢丢了。音乐 studio 了，对不对？ 对， 工作室了。 然后之前做的是宣传方面的工作。 哦，宣传方面的工作，反正这行当你在走，是不是？ 对。 啊哈， 对，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也来过很多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朋友，包括很多喜欢音乐想跟大家分享音乐的朋友，那他们来了之后都会介绍，包括很多年纪很小，比如说只有20岁，说自己17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出了一张唱片，里面有20多首歌，问问你现在有多少首原创作品啊？我已经编曲完的差不多有30几首，就我觉得哇，好夸张。但是楚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很慢性子的人，所以我的原创作品并不是很多。 对， 所以你一般打磨一首歌要大概多长的时间？ 我打磨一首歌应该最快的那一首应该是应该是最新的那首是一个晚上吧， 一个晚上， 但那个是因为作业所以逼着要快。 你把我们学生逼成什么样了？ 日常的话 忍不住想你是1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左右，先有词再有曲。 对，我都是先有词，但其实好像说这样子不对。 没有对错，就是习惯的问题。 对，但我习惯就 先有词再有曲。 对， 然后就是写出词了之后，自己拿着词一点哼，然后哼出来的。 有乐器弹吗？ 我会用键盘弹一弹。 吉他啊，键盘。 键盘，对对对。 嗯，其实说了那么多，听听歌啊，听他推荐的歌曲啊。陈奕迅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也很多人喜欢的歌手。我国香港地区有很多人说他是谁谁的接班人，都不说了。他唱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简单朴实有实力，他是最这三个特点哈。简单朴实有实力，而且就是陈奕迅是这样一种歌手，他平常感觉嘻嘻哈哈的，大家都看得像，其实当一束追光打到他脸上的时候， 超认真、 超凶的感觉，就非常正式。来听这首歌，应该是第二首歌。 嗯，你给我听好，这是来自楚瑶的推荐。 现代人内心的东西哈，既矛盾要往前走的一个感觉。其实听你推荐的歌曲，基本是以这种走心慢歌为主，现在一直是这个调调啊。有没有听快歌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 吗？哪个快歌会经常听循环的？ 我应该经常听的 啊。 快歌其实袁娅维的快歌我听， 袁娅维好多人喜欢她， 对， 爆发力极强，而且快歌慢歌驾驭的都挺好的。 是的， 她是我一个学习的目标， 是一个又是一个偶像了，对不 对？跟长远的偶像风格不太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喜剧生活，一个是专业领域， 喜欢的比较杂。 对对对对 对。 刚刚有提到说比较喜欢陈奕迅这首歌，是因为当中的歌词，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还有一句更戳心的歌词，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就很多人想失恋但还都没有目标。 对， 11月11号马上就要来了，听到这样的词真的内心不是很舒服。 都忘记吧，购物车把它全部买掉就好了。是双十一，对不对？ 对，11月11号。其实会发现哈，主要今天无论是自己的创作风格还是自己平常比较单曲循环的歌都还 挺飞的。 对， 包括今天又是一个可视化的平台，其实也邀请楚瑶给我们推荐了一支 MV 的作品。这支 MV 真的之前没有看过，因为这个歌曲我们现在大家看 MV 基本上也都是在 KTV 当中，如果有朋友点歌的话会看一看，但这首歌曲其实真的传唱度不是很高，所以它感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罗志祥的歌曲， 对，这是来自罗志祥的一首叫做不具名的悲伤。哇，小猪已经出来了， 侧脸是不是完胜了已经？ 对，而且女主角是张钧甯饰演的，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颜值很高的 MV， 我们一起来欣赏。作为广东东北地区的姑娘，平常会有这种特别激烈的摔盘子摔碗这种举动， 情绪压抑的时候吗？有吗？ 比较少，可能通常来说只有自己一个人，或者是真的很生气啊，或者怎么样，自己一个人可能会摔一下，但不会摔盘子，太贵了，摔个罐子啥的。 就平常你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怎么打发时间？除了音乐为朋友之外，会出去溜达、逛街、买东西、看书吗？会吗？ 宅女 啊，老在家里待着呀。 对，爱看电视剧。 对，你看，就是迷妹体质就体现出来了。 迷妹， 因为经常窝在家里，再加上也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所以就是会对偶像会占据了自己大部分的一个生活。 对， 当时是怎么喜欢上常远呢？看的哪一部作品？ 《喜剧总动员》 哦， 啊，不是，应该是《喜剧人》。 最近的这期了。 对，我先看的喜剧人，然后后面再看的喜剧总动员，然后喜剧人是第一个圣诞快乐吧，就是特别感动。 长远的喜剧其实跟那些就是因为好很多同台竞技的喜剧演员，他还是有设计层次和这样情感递进的关系的。 对， 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级的喜剧表演形式。但是沈腾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喜剧演员，沈腾也非常优秀哈。 对 对，那长远扮过那么多次女人，你觉得他哪次最美？ 对， 那个喜剧人里面的那个什么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最美。 反正长远是非常有扎实的舞台表演功底的一个， 是迷妹一枚哈。包括迷妹其实也有给自己的偶像创作一首歌曲，这就有故事可讲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请楚瑶来跟我们分享。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词写的第一句是每次开心的时候都想和你分享。哇， 这是给偶像的话。对，这首歌是写给长远的。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其实我当时写的话是觉得就是长远唱也行，然后粉丝唱也行，就感觉它是一个双方的这样子。 嗯，这是给他的一个礼物对吗？ 对。 然后他有收到吗？ 有。然后那天还点赞了。 哦，他给你点赞了。 对对对， 是不是 点赞了。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对，这是楚瑶自己的原创作品，送给自己的偶像，名字叫做伴。 次开心的时候，多想和你分享，每次失落的时候，都有你给我力量。时光一点点前行，见证我们的成长，就能看见你我越来越近的梦想。每次成功的时候，都想和你分享，每次孤独的时候，转过头你就在身旁，一起走过来的路都有你陪伴，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别怕前方看不清的路，别怕生活 加儿换叫伴儿，是吧？ 是，这其实就是两种意思哈，一种粉丝是偶像的伴，同时呢，偶像也是粉丝的一个陪伴。 是的，是。 而且像现在很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水泥盒子当中，平常自己每个人只要有外卖小哥的电话可以打得通，可以一整天都不出门，把家里窝很长的时间。那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看偶像的一些他的一些段子啊、小品啊什么之类的，来开心开心， 对 吗？ 对，就挺喜欢看喜剧方面的东西，然后看着能挺逗的。 嗯，有些人就是听一些比如说相声啊小品呢、啊、助眠很厉害。我有一个朋友听郭德纲的相声， 对， 听他 就 睡了。 好多 人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也试了一下，听岳云鹏的也睡着了。 我不行，我越听越精神， 我 可能比较容易融入到那个段子的情形当中吧。 看到你还有首歌叫做《回忆我》，也是自己的作品，对吗？ 对，那首歌还没正式做出来，但是那首歌也比较完整。 是是，发现你的歌曲其实刚刚第一开始有一点点紧张，这首歌就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了，就在表达对偶像对这个歌曲整体的一个理解哈。 对对， 嗯，楚瑶的三首歌呢，其实都是在叙述一些自己看到的故事，也由音乐来表达自我。时间关系，今天跟楚瑶的音乐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对于楚瑶还有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 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游戏，明天同一时间18点依然是有实力唱将做客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喽。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拜拜 拜拜。 来比开。